阳光和雨滴相遇，你构成一道桥梁，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横卧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历经世界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被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魇。我可以忘记无语的不安，放下负担，与你相拥时的幸福感带走我的孤单。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 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没有伤悲，不怨无悔。 我拥抱着爱，带走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舍不得离开，舍不得 此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比较常播放的版本是来自于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我们可以从 BB 的声音里面听到的是四年前 BB 歌唱的轨迹，有很纯的感情在里面。而写下这首歌、创作了此曲的南征北战的这个版本，说唱歌手也有了萌萌哒的效果，饱满清亮的声音好像唱出了无穷的力量，瞬间你会觉得说壮汉也有了柔情。和你一起唱，下午的3:07。在南征北战这首最美的期待当中，开始了我最期待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好，我是大艺，欢迎来到和你一起唱。 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儿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八月二十一号星期二下午的三点钟，但要欢迎每一位此时此刻正在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节目的听友，问上一声下午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首老歌。阿令太早出场了，其实我要邀请的是这一首。有人刚才琢磨说，阿令的歌有多老呢？还是这样的前奏，能够说明歌曲的年代感。来听听看，这首歌你熟悉吗？ 旧梦把岁月逝去，种种昨日经已逝，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烟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 这首歌的版本也是听到了，很偶然听到了 Gigi 梁咏琪的翻唱， 这首歌叫做《旧梦不虚记》。后来呢，追寻着梁咏琪的翻唱的足迹，在一个音乐流媒体的软件当中遇到了这个柔美而又动听的嗓音。有人总结说，这是一个唱歌唱特别好的银行职员。在80年代初的时候，这位歌手雷安娜曾经在一家银行担任柜台的职员。她跟很多年轻人一样，业余爱好就是喜欢唱歌，然后平常有空的时候会参加一些歌唱比赛，所以当时在很多个歌唱比赛当中也都遇到几个很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比方说张明敏啊、蒋丽萍啊。 想伸手拉近点，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很远。 被告被听到两首粤语歌，雷安娜的《旧梦不须记》，还有歌神张学友的《这么近那么远》。好像刚才几分钟的时间里面，一样平时很喜欢听粤语歌，同时也喜欢唱粤语歌的听友们稍稍的过了一把瘾。而且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的一些歌都是一些老歌，而且呢在听这些歌唱这些歌的过程当中，当时你看到那首歌的单曲的封面也好，专辑的封面也好，都会在这个时候呢跑出你的脑海，然后就会浮现在你的眼前，因为实在是太有年代感了。就好像刚才听到的雷安娜的《旧梦不须记》一样，即使他我在流媒体软件上面看到歌曲的封面，就觉得给一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篮球运动员的造型既视感，那种穿越的感觉，就好像把自己一下子也连带着回到了从前一样。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谢阿丽。 是你找到了我，在我的心中刻下了你的承诺，难道你不遵守？思念纠缠着我，闭上眼我就忘了恨你的理由，想起那些温柔，你为什么 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今天上午，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新闻发布会召开，宣布本届消费季主题为乐享文化，惠美生活，将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在北京举行。本届消费季围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事件，北京冬奥会、北京世园会筹备等重要工作，台湖演艺小镇、文化三里屯建设等重点项目，遵循减量集约发展理念，持续打造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北京文创产品交易会等核心自主品牌，集成匠心筑梦、智企未来、视听香艳、书香意韵、时尚品味、共享互融六大板块内容，统筹商场、社区、园区和文化小镇等消费空间载体，调动16区、京冀两地区域资源，构建文化消费综合服务平台。首先，最先登场的一大自主品牌就是8月24号到27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作为消费季主会场，重点推出以文创产品、文博非遗衍生品、运河文化传承服务等主题展览展销，以及举办京津冀合作交流论坛、文创产业投资论坛、新零售主题论坛、中华文创力量产品大赛等系列活动。8月下旬会启动2018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推选，12月底发布评选结果。本届消费季重点推出20场大型精品展会、30场文化主题活动，组织300场低票价演出和5000场电影惠民，并首次在天津、河北设立分会场，开展文化消费活动，形成三地文化消费区域协同。据了解，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从2013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累计实现直接文化消费589.1亿元。在培养文化消费理念、引领文化消费意愿、激励文化消费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今天该穿什么才好？机会难得，别迟到。我还没有心理准备，随音乐轻松跳舞。见了面该说什么才好？机会难得，别胆小。我还没有心准备，让自己不同凡响。为了他我用力尖叫，为了他我用力跳，不在乎他们和我一样贪恋你的微笑。为了他我往前冲吧，再丢人我也不怕。我最爱的吉他手今天和我视线交错，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也像是握住他的手，就像是亲口对他说，因为那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也像是握住他的手，就像是亲口。 陈绮贞做一个 I love rock and roll 的手势。其实在刚刚的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我在你看不到的直播间，在这个话筒后面假装自己手里面抱着一把 guitar， 然后呢疯狂的扫着弦，制造出一种会打出吉他的失真的这样一种效果，弹奏出吉他的失真的效果。哎，算了，不遮了哈，反正也不会。不过希望刚才这首陈绮贞的吉他手摇滚风的一首歌可以让你精神一下。在下午的3:38，欢迎你继续回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有请 Bruno Mars 火星哥 24K Magic。24K Magic，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刚才想要播放这首歌，也是因为之前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一位听友叫吕吕的留言，他说今天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他很喜欢 Bruno Mars， 所以我没有询问你的意见，直接带来这首 24K Magic， 也希望祝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七夕刚刚过去没几天，我不知道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说你的另外一半，你的伴侣花式秀出的恩爱有没有羡煞到旁人？你看就像刚才的吕吕，也许过了七夕，但是可能在广播里面正好在一个特殊的纪念日，一个特殊的时刻，为喜欢的人送上一个祝福，也正好来的是时候。虽然我的节目平时不是点歌哈，更多点歌的需求请前往12点钟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一样也是 FM974。 我们来听这首老歌，来自于 Sandy 的演唱。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 好就这样能把你忘掉，最好能不想还有多困扰，这复杂的情绪向我奔跑，由来已经太少，或者已经无恙，最好的都已经送你不要，最好的朋友说我太无聊，最好的方式也只能这样，反正你不要了都好，说不清他比我适合这种时刻，还是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也许没资格，也只能怀念了，我懂没有意外了，或许他比较适合这种值得，他说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最好不要记得我。 清单最好，这里是8月21号星期二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好的音乐唱给最爱的听友，但是最好不要把唱歌时候的他跟 talk show、跟脱口秀、跟说段子时候他联系在一起，可能就会让人有点不能够把这样的人的画面和他所呈现的状态结合在一起。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一条街踩着地，为了家，为了我兄弟。一条街踩着地，为了他，为了我和你。我的头顶着天，我的脚踩着地，站在风口浪尖，吸着日月精气。我的右手拿着刀，正在开天辟地，要被世人记住就必须做天行力。 见五百道的那种用在第一百道，是什么是这种问我叫我 peace and love， 古人说的经典名句我全都收下，要让黑马成为主人不是存在地下， 从今天开始带上我来开始，我踩着踏实我准备开始放肆，不再备受控制写下新的历史， Are you ready for this， 我准备受你歧视，有救还是我，有还是我、hey! 你抓不住我抱不住我、hey! 我想来不多你攻不破、hey! 就跟着那江山水哗啦啦流， 顶着天踩着地、 啊、 为了家为了我兄弟，顶着天踩着地、 啊、 为了他为了我和你， 上个周六的时候，中国新说唱当中的攀登战队呈现的最燃最炸的现场，顶天立地， 天踩着地我顶着，天踩着地我顶着，天踩着地 ice ice ice ice， 顶着天踩着地我顶着，天踩着地我顶着，天踩着地我顶着，天踩着地我顶着，天踩着地我顶着，天踩着地我顶着，天踩着地我顶着，天踩着地我顶着，天踩着地。 这首顶天立地之后，我想用什么样的音乐收尾呢？好像不用 DNC 都好像有点收不住。当然喜欢说唱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哈，刚刚更新上个周六的节目。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和你一起唱，也祝你周二下午愉快。上午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我们周三下午的三点见。 Maybe the stars above the light the way. Just take my hand and hear the words I say. Yeah, when the morning comes, I'll always stay. You gotta know, you gotta know that I'm feeling this. Ow! Come and roll with me, we're rocking body moves. Me and you, just a little body moves. Ow! Come and hold with me, oh baby, let it loose.